37章一至到四节，28至36节，同埋39章嘅1至6节。咁咧经文咧其实已经记载喺呢个内页嗰度。咁啊，请弟兄姊妹起立，我哋用体验嘅方法去读完呢一段好长嘅经文，37章同埋39章。第一节，雅各住在他父亲寄居嘅地方，就是迦南地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他是他年老生的，他就及约瑟做了一件彩衣，或作长袍。我们跳28节，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他们从坑里拉上约瑟，把他拉上来，把约瑟以20舍客勒银子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。回到兄弟们那里，说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他们打发人把彩衣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，说：这个我们检了，请认一认是你的儿子外衣，是还是不是呢？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他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米甸人到埃及，把他卖给波提弗，法老的内臣护卫长。39章第一节，请读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就变成一个成功的人。当时他住在他主人的埃及人的家里面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侍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第六节，他波弗提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外表俊美，容貌秀雅。我一起祈祷。主，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刚才的经文，在约瑟的身上，求你给我们去了解，去知道，对我们这班跟从你的人有什么意思。多谢你听我们祷告，祝福下面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名字，请坐。约瑟的梦改变了他一生，是两个的梦，其实都是一样。这两个梦其实要讲，就是他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掌权者。他的梦其实就是神对他的呼召，但是要达到这两个梦的结果并不容易的。所以由37章一路读下去的时候，到第50章的时候，其中有很多迂回曲折的事情，对约瑟 成就他的梦，成就神对他的呼召是不容易。其实约瑟的梦也都是我们的梦，好像约瑟一样，我们一班跟从主的人，圣经告诉我们知道，我们有一天会与主同掌王权，我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上帝是我们的王，我们成为他的分封王。所以约瑟的故事，约瑟的梦跟我们很有关系。我们会在这个系列里面，在约瑟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在他一生里面成为我们的借镜，我们学习怎样去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，神给我们的梦，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同主同掌王权。但是那天未来之前，其实在我们在世上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学习。所以我们回到约瑟这个生平，约瑟实践神的呼召，应验神给他的梦，其实约瑟的一生就好像耶稣基督的一生。约瑟的生平可以讲话是投射了主耶稣基督是怎样样。神对约瑟用梦来让他知道他将来，而且是会成就的，这个是神的观点。神给约瑟是神给他一生的呼召，有一天真的成就。如果你继续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，他成为埃及的宰相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分封王。如果神给约瑟这个梦或者对他的呼召能够达成的时候，实在他要经历很多的事，不是很简单，不是一帆风顺他就做皇帝，做埃及的宰相。你和我一样，我们没错，有一天会同主耶稣同掌王权，不过这天未来之前，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不是一帆风顺，有很多事我们要学习。其实当你看约瑟的一生的时候，有一些好像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故事叫做塞翁失马。有人没有听过塞翁失马这个故事？塞翁失马没听过？听过是吧？有没有听过？有听过是吧？有没有听过？即是说证明你可能不在香港读过书。但其实我想所有在中国、在中国读过书的，无论大陆、台湾、香港，我想我们都很识这个成语叫塞翁失马。是讲什么东西？塞翁失马是焉知非福嘛。开始的时候就是说，在北边的一个 边寨的地方，有人叫做塞翁，所以叫塞翁，他喜欢养马。有一天呢，塞翁的马呢就从他的马棚里面呢逃走了。当时呢他胡人，当时他周围那些叫胡人，即是野蛮，即是蛮族的人呢，是他的邻居，他知道他失了只马之后呢，他们呢就来安慰这个塞翁。但是呢他见到塞翁的时候，塞翁一点都不难过，他反而在那里笑，他说我的马虽然走了，但这件不一定是不好的东西来的，这样看的。过了几个月呢，那匹马呢就回来了。我就不知道马呢认不认路，不过我知道狗就会认路，不知道马不认路，所以马能够回来呢都挺奇怪的。即我太太的弟弟呢，他有隻狗呢，就是有一次带了他去湖边，即是湖边，那呢就他弟弟就不喜欢用狗链拖住他，那所以呢走了，因为不知第二隻狗来，那走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走了不知道去哪里找他，回到家。几个钟头之后呢，他回来在家，由湖边回到去二十六街，那时他住在二十六街那个同埋呢一个 Wenver 那度，即是教堂那度。你在湖边隻狗会回来自己的家。我不知道马是不是这样，不过呢这隻马回来的时候呢就带了另一隻骏马，即是最靓的那些马。那么邻居听见呢就觉得呢你要恭喜一下塞翁了。但他见到塞翁就在个眉头跟大家讲，白白得来这批骏马恐怕都不是一些好东西。 是应该开心的嘛，马不见了，现在回来，现在带了一只正马骏马来，啊，即那些马骏马即跑去跑马地跑马一定赢那只，那只是吗？应该开心嘛，谁知道他说，白白得来的这匹骏马恐怕都不是一件好事了。蔡邕有个仔喜欢骑马，所以见到骏马所以就骑了，是不是？周围去揸住他只马，有一次骑马的时候不小心跌了下来，跌断了脚，啲邻居知道之后咧，就嚟安慰蔡邕啦。蔡邕见到佢嘅时候咧，佢唔伤心，而且咧咁样讲嘅，佢话我仔跌断只脚，唔一定唔系件唔好嘅事。邻居听咗都莫名其妙，应该伤心，应该难过，应该好紧张啊！咁咧，佢哋覺得咧，蔡邕可能咧有啲老人痴呆症，即係喪喪喪喪地咁啊。過咗冇幾耐，胡人咧就大舉入侵，所以所有嘅漢人咧，所有嘅男丁咧都被召當兵。而胡人因為係好強響嘅一個民族咧，所以大部分出去當兵嘅都死曬啲男仔。但係蔡邕嘅仔因為跌断了一脚，跛跛地冇用，所以不当得兵，所以因此逃过这个大患。嗱，故事的大意咧，那个写呢个故事人，佢就话咧，你会不会发觉，其实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情咧，冥冥中自有注定的，随着年岁的增加咧，你就会有咁嘅认知，就是一件事不一定是福。又不一定是祸，往往我们定为福和祸只是在表面去看那样东西，我们觉得，啊，这样东西不见得马不好的，这个表面的，你不知道是福还是祸，因为马不见了又带着骏马回来，但当你看到骏马的时候又不是一定是福来的，又可以不是好东西的。约瑟的故事其实有类似的情况，由37章到48章，但我要讲，不是冥冥中自有注定，是上帝的安排，上帝的主权叫这些事发生，为的是造就约瑟，为的是造就他家里面的人。以后你看约瑟的时候，他救了他家里面的人，因为他做了埃及的宰相，当时饥荒的时候他有智慧将那些粮食储藏，所以当他们家人饥荒的时候就下来擲粮的时候可以得以存活。这个是你以后回去看的，这个不是冥冥中的注定。我们有一位上帝掌管一切。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呢，神很少跟约瑟、雅各和其他的儿子讲嘢，但之前呢，上帝常常出现的，我们现在看创世纪的22章的时候，上帝常常跟那些主角、那些配角讲嘢，但去到约瑟这段的经文呢，37至50章呢，上帝好像很沉默，但是不等于上帝不掌管我们人生这个约瑟的生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的经文，神给约瑟一个扭转生命的梦，但是未达到这个梦之前，约瑟经历一些很扭转性的遭遇，就是他要受苦。所以今天其实有三方面跟弟兄姊妹思想，一就是受苦之前，第二就是受所受的苦，还有第三他受苦之后带来的祝福。第一个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今天只是讲一点，我只是想思想第一点，就是他受苦之前。其实约瑟在他未受苦之前，即是他17岁的时候呢，他一生呢可以讲话呢是很精彩的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他父亲雅各呢特别爱他，是因为呢他妈妈叫做拉结。你要看回以前的经文呢，原来雅各有4个妻子的，4个妻妾， 29章到30章，而拉结呢是他最爱的，其实他要娶拉结做妻的，不过呢拉结的爸爸就出了他，给了个大的他先，然后先做利亚，然后先给个拉结他。圣经讲他爱拉结呢，爱到个地步呢，那个外父要他做七年苦工呢，他觉得七年而已，湿湿碎好像七分钟那样，因为他爱这个拉结这个太太。拉结为雅各生第一个仔的时候就是约瑟。约瑟有个弟弟叫做便雅悯，但是便雅悯一出世的时候呢，拉结就因为难产的缘故死了，所以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做父亲的这个大的约瑟生出来，小的那个生出来呢就黑死老，黑死我太太，所以你想想呢，他当然是爱约瑟多过便雅悯，即是我们可以这样估到。17岁之前约瑟的生命是精彩的，因为圣经用一个字，一件物件来形容，就是叫做长彩衣或者彩衣，来去表达雅各对约瑟的爱。我们看第三节，他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他年老所生。他怎样表达他的爱呢？为他做一件长的彩衣。这件彩衣呢，被他的哥哥见到的时候，23节告诉他知道，就将他的彩衣剥了下来。32节也告诉他们知道，当他们要骗他父亲说约瑟死了，他们将他的彩衣染了血，然后拿给他父亲看。你看看这件彩衣是不是你的儿子？如果是的，就是说他被野兽吃了。另外两次呢，这个叫做长衣，就在31章和31节和33节的。彩衣是约瑟生命精彩的一个表征，但是同时亦都是带来苦难。彩衣是父亲表征他对他的爱，表达他对他的爱，同时亦都是他的兄弟们嫉妒他，怀恨于他。同一件衣物代表两种极端，一是父亲的爱，二弟兄对他的仇恨。彩衣是约瑟生命的精彩的表征，但是同时亦都是他受苦的一个表征。彩衣代表了爱，因为爸爸爱约瑟，为他做一件彩衣。彩衣代表恨，因为他哥哥见到他彩衣的时候将他剥了下来。在这一节23节，我们见到是约瑟的兄长对他的嫉妒和恨。其实在第三、第四节都有讲的。当你看第三节的时候，他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他的妻的众子，就为他做一件长衣。第四节他哥哥见到他父亲爱他多过爱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恨，不向他说和睦的说话。同一件衫代表两样的东西。再加上呢，如果你记得我们上一堂讲约瑟告诉他的兄弟知他发了两个梦，是不是这两个梦呢叫他的兄弟呢更加呢嫉妒他，憎恨他。所以约瑟发了梦告诉他哥哥，他们就越发的恨他。第五节，第十一节再讲第二个梦的时候，他哥哥就怎样，他哥哥就更加嫉妒他。所以由48节开始呢，那件彩衣是代表了兄长们对他的恨，去流露出对他的嫉妒和恨。所以呢，你要打开你的单章呢去看，我们一起去看第18节。 第十八节，他们远远地看见他。之前就讲雅各叫约瑟，你去找你的哥哥啦，看看他们平不平安啦。于是呢，约瑟就去了，荡失了路，但是有个人好心告诉他知、他们去了多丹，所以他就去。十八节，兄弟们见到他，趁着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怎样同谋要害死他。为什么要杀自己的亲兄弟呢？因为嫉妒，因为恨。由于嫉妒和恨呢，就杀这个，就动这个杀机。十九节，他们彼此说，你看那做梦的主人来了。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，是代表他们对约瑟的看法。他看不起这个小孩，发了两个梦。他怎么说他？那做梦的主人来了。这个不是称赞，是一个嘲笑，讥讽一个发梦的人。二十节，现在来吧，让我们杀了他，把他丢在一个坑里，有我们说有恶煞把他们吞吃了，我们且看他梦将来怎样成就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真是杀了约瑟，这个梦是不会成就。他说且看他梦怎么来，但是幸好呢，他有个哥哥，中文亦做流变，近代呢叫女变，他要救他。21节22节，我一起看好吗？他说女变听见了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他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。22节，女变又对他说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旷野的坑里，帮我伸手害他。他的目的是要怎样？救他们脱离他兄弟们的手，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。去到23节，又回到彩衣那里，这个爱恨交杂的新物件上面。23节，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门，他们就怎样？将他的长衣，将他的彩衣怎样剥了下来。你又没什么特别的，将他的彩衣剥了下来，是不是？但我想跟你看一节经文，在利未记第一章第六节，那里讲到呢，当以色列人要献祭的时候，要献祭牲畜的时候，要怎样？第六节，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切成筷子。这个剥去这个字是同一个字，换句话说，那班兄弟当他只狗不如，帮他剥皮啊。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人即是吃狗肉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狗肉，应该这么问。你有没有见过人去杀狗啊？因为我做街市呢，我见好多嘢嘅喺街市，因为即系街市，我真系见过人杀狗，即系嗰个人咧，即系嗰只狗咧，就我唔知佢点样捉到啦，即系喺个街市入边，鉴衫浸死佢先，然后再嚟劏，所以我睇完之后我都唔想食。你不要看低那个字，剥这个字。那班兄弟在剥他的外衣的时候，就是以后好像将他的动物要献给上帝的时候，将他的皮剥出来的。是很残忍。约瑟的哥哥们当他一只狗啊，当他一只动物啊，当他一只祭物，将他的皮剥出来。这件彩衣是父亲所爱的表征，亦都同时是恨、嫉妒，甚至要杀害的一个表征，在约瑟的身上剥出来。哥哥们将这件彩衣给自己的爸爸看的时候，我们看31节至33节，他们用一只公羊的血将他彩衣染成有血，然后带去打发给他的父亲， 他说我们执到这个，你认一认是不是你的仔的。约瑟雅各怎么他认得就说，这个是我的仔的外衣。他自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。约瑟被撕碎了，被撕碎了。雅各所爱的在众子里面，约瑟被兽野兽所撕碎，因为这个挚爱没有的。约雅各的反应是很正常的，你看34和35节，他说他撕裂衣服披上麻布，为了儿子 哀哭多日。他的儿子们女儿们都来安慰他，他不肯受安慰，说我必下到我儿子那里，即是阴间悲哀着。这件的彩衣对他，对他的仔，对约瑟有什么意思？对雅各是一个爱的表示，对约瑟是一个被爱的表示，但是对他的兄弟们呢，是一个嫉妒和恨的表示。我不知道对你来说这件是什么彩衣，我们叫这个是夏威夷恤。穿上夏威夷恤，我想告诉你，看看你在哪个州。如果你是夏威夷，你讲到的时候是可以穿夏威夷恤，是礼服来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件是礼服来的夏威夷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学团契，夏威夷大学团契一次 reunion 的时候呢，他请我讲一堂，我跟他弟兄说，我没有夏威夷恤。第二天他整件夏威夷恤，就是这件给我，我就是穿着这件呢，在一个讲台上讲道。礼服来的这件，可能在加州都可以的，即是你在加州你去礼拜堂的时候，可能牧师都是穿夏威夷恤上台讲道，可以的。不过可能在中西部呢，即是好像这里的地方呢，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见过人穿夏威夷恤讲道的？在这里，这个是你可能第一次见到你牧师穿着夏威夷恤讲道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，你有没有见过在中西部啲人系穿夏威夷恤上台讲道噶？有冇？今日系你第一次见啊！我俾你知，呢个系历史嘅时刻，你生命里边一个历史嘅时刻。呢件彩衣，呢件嘅彩衣对雅各同佢嘅儿子们有唔同嘅意思。一系代表爱，另一方面系代表嫉妒同埋恨。我讲咗咁多，同你哋有咩关系？我哋唔好忘记咧，约瑟系佢一家里边嘅其中一个。我哋唔好忘记咧，有一日约瑟系要做王啊！我哋唔可以忽略嘅，我哋有一日都会做王嘅。我哋更加唔可以忘记就，我哋坐喺呢度咧，我哋系一家人。我们当中，我想告诉你知呢，有些人穿着彩衣在这里。你现在看看有哪些是五颜六色的穿到下。你说没有啊，即可能只有几个啦，即五颜六色的可能。但我想告诉你知，这里有些人呢是着紧件彩衣的。是父神给他们在某方面有些很突出的恩赐、才干、侍奉的特长。但我们采取什么心态去看这些穿彩衣的人呢？我想大概有三种。第一种人就会很欣赏这些穿彩衣的人，他觉得这些人在我们教会里面值得感谢神，因为神将他带来我们教会，我们要为他祈祷，好好地求神使用他，叫他们不要离开这个教会，不要离开我们的团契，我们要欣赏 这些穿彩衣的人。这种心态的可能不是很多的。第二种，这些人是没什么感觉的，觉得那些人有彩衣就有彩衣，对我来说有什么这么巴闭，真的他存不存在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有没有，有他有又好，有没有他又好，他何时不在我们当中又好，我们有时会兴奋一下，有时淡如止水。可能教会里面真的有这些人，都不少，见到人家彩衣有时兴奋一下，有时是得过且过。第三种是什么呢？嫉妒穿彩衣的人，对这些穿彩衣的人呢，怀恨在心，加以批评，多多的挑剔，认为这些人的做法不对，或者这些人太叻了，所以要踩低他，用言语行为态度，用不合神的方法去留难他，直到他离开团契，直到他离开教会。我们抱什么心态去看人的彩衣？我们是不是好像约瑟的兄弟们，用一个嫉妒、怀恨或者一个不冷不热的态度去看人的彩衣？我想告诉你，你们个个人都穿着彩衣的，有没有？你记得有个故事叫皇帝的新衣吗？你说没有啊，你不要做了那个皇帝，你的眼睛要清晰一点，因为我们的天父就好像雅各，其实雅各爱约瑟比所有的兄弟都更加爱，其实我们的上帝爱我们是很多很多，所以我们的神是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件彩衣。可能你留意不到，但你有，因为神爱你。问题是你有没有察觉到神给你的彩衣？你又怎样用这件的彩衣你去荣耀上帝？我们不要那么容易就看到人家的彩衣，看不到自己有彩衣。不要看到人家的彩衣，我们产生嫉妒、怀恨、埋怨，神为什么你不给我，给他，你都有，不用嫉妒。你那件的彩精彩呢，可能跟人家那件精彩是不一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不过你有。如果你知道你有呢，你就觉得哦，他都有啊，我都有啊，大家都有啊，好啦，大家啊彼此合作，彼此的愉快的沟通，彼此的互相的包容，彼此的互相的栽培，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梦。我想告诉你，如果彩衣是雅各对儿子的爱的表征的时候，我们信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件彩衣。上帝爱你，将他独生的儿子赐过给你。这件彩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。有一句说话，人人有份，永不落空。这个不是只是广告，在圣经里面说，只要你有耶稣的时候，人人都有份。这件彩衣在你身上，除非你告诉他 我不是信耶稣。如果你信耶稣那一刻，上帝将耶稣交给你的时候，耶稣就是神爱的表征。不单止是这样，圣经说，如果神将他独生的儿子完全的不寒色 白白的赐给你们的时候，你不是将万物都赐给你们吗？所以你身上面有神给你的恩惠，有神给你的恩赐，你要好好地在这个教会里面用在神的身上，不用看旁边那个，看你自己，用神给你的恩赐，用神给你的才干，用神给你的智慧，用神给你的聪明，好好地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，不需要踩低别人，不需要去批评别人，搞定你自己，穿上这个才艺，荣耀上帝。我们低头来见。